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99集《摆渡人》。刚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的赵普被烫了一下，直吐舌头。 万咒宫听起来很厉害的感觉，什么地方？ 公孙无奈地瞧着赵普，摸出一瓶药水让他伸舌头。赵普伸出舌头，公孙用棉签给他在舌头上烫出来的泡上抹了些药水，赵普咂摸咂摸嘴，不疼了。白玉堂看到了，又瞧瞧一旁专注听着蛇老怪和黑石老怪讲话的展昭，顺手跟公孙要药水。公孙笑眯眯地将手里那瓶给他了，白玉堂心满意足揣起来。 以后那猫不怕烫着了。 你还挺大方。 赵普戳戳公孙，公孙打开一旁的药箱子，摸出好几瓶来，又塞给其他人，小声跟赵普解释。 这药水我刚刚研究出来的，试用阶段效果还不错，过阵子我准备多一点到各大药房去卖。 你还挺会做买卖。 那是我之前弄那个治打嗝的药卖的不要太好。 两人正眉来眼去，就听一旁欧阳少征咳嗽了一声，那意思严肃点，说正经的呢。 万咒宫。 万咒宫是什么地方？从来没听过。 说来话长，那个黑莲多大岁数，他们怎么会知道万咒宫的事情？ 我没见过，跟我打交道的就是那个看着像是我手下没什么表情的人，他一直自称无名人，看着对我言听计从，其实是我们要听他的。 说了半天，你俩有什么把柄在黑莲手里那么听话？ 我们中毒了，不听话不给解药。 你全身毒还会中毒？ 阴侯听着都新鲜，好笑的看着黑石老怪，黑石一脸郁闷。 那干脆死了算了吧。 阴侯品着茶慢悠悠开口，黑石老怪哭丧着脸抱着阴侯的腿蹭。展昭将他踹开，那意思别乱蹭。公孙好奇地走了过来，给两人把脉。他先诊了黑石老怪，皱了皱眉，又去诊蛇老怪，随后想了想。 你俩中的妻离子， 沈医果然知道啊。 那 妻离子无药可解，只能七日服一次解药续命，不服即刻没命。 二老哭丧着脸，果然是无药可救的。 那个黑莲就靠这个控制你们呢？ 公孙点了点头，倒是明白了。见二人一副晴天霹雳的样子，公孙笑了笑。 妻离子的解药我能做，我还能给你们写个方子，你们呢多配点药存着，记得七天吃一次就不会丧命了。然后妻离子的药性会一点点减弱，基本十年就能散毒了。 黑石老怪和蛇老怪张大了嘴看着公孙。 当真了？ 你俩怀疑我的医术？ 不敢不敢。 这也还差不多。 蛇老怪见命保住了，也不端着了。 阴侯啊，我们几个过去与你和天尊有仇怨，但是时过境迁，八怪也就剩下我们这两个和骷髅怪的一个后人了。现在丁武也死了，我们早就不想斗了，只想安心养老等死。你能不能庇护我们？ 什么意思？ 我们想投奔魔宫。 黑石老怪捏着手指头，凄凄爱爱地看着阴侯。 魔宫也就是个养老的地方而已，你们有兴趣就去吧，不过九娘可在。 刚歇口气喝了口茶的蛇老怪一口水喷出来，黑石老怪哭丧着脸。 我们一进门就被他放火烧死了。 你俩能跟他商量商量，要是实在不行那就去夜叉宫吧，你和龙九炼不是认识的吗？ 这样啊。 黑石老怪眨了眨眼，蛇老怪对他点点头，黑石老怪扑上去搂住阴猴的腿继续蹭。 谢谢阴猴。 展昭接着将黑石老怪踹开。 别总蹭来蹭去的，手脚放干净点。 黑石老怪和蛇老怪被陆雪儿安排在映雪宫暂住，包拯还问了他们一些详细的关于黑莲的细节。原来黑莲此时就在槐树胡同里头，和之前白玉堂展昭调查到的一样。展昭除了黑莲这方面，更加在意的是深陷那边的情况，天尊他们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说什么。晌午的时候，天尊将房门打开，晃悠了出来，身后是聊着什么的吴沙和陆天寒，最后边还跟出来了垂头丧气的深陷。这时展昭和白玉堂跟着阴猴正好路过院门口。 师父怎么样了？ 天尊一摊手，与此同时就见深陷突然冲向站在院子里的阴猴。展昭皱眉想过去，但是天尊一拽他胳膊，对他摇摇头，淡淡一笑： 乖猫，没事的。 果然就见深陷跑到阴猴跟前，并没动手，而是站在他身旁看着他。之后深陷双膝一屈，跪在阴猴身边，就开始哭鼻子。阴猴无语，看了天尊一眼： 叫你多事。 天尊忍着笑，展昭和白玉堂一脸狐疑地盯着深陷看。深陷哭了一阵子之后，抹了眼泪，仰着脸看阴猴。 让我跟在你身边吧。 阴猴皱了皱眉，深陷表情坚决： 你不让我跟着，我就不起来了。 果然说明白之后好麻烦。 天尊，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佛曰不可说。 天尊神神秘秘一挑眉，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一口气儿堵在嗓子眼儿。 你愿意就跟着吧。 终于阴猴松了口，深陷立刻破涕为笑。阴猴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对展昭和白玉堂指了指深陷： 对了，他应该知道怎么找万寿宫。 万寿宫？ 天尊、吴沙和陆天寒都一皱眉，看着白玉堂和展昭： 你们去万寿宫干嘛呀？那不是人去的地方。 陆天寒等人对展昭和白玉堂寻找万寿宫的事情表现得十分反对，甚至说那并非人去的地方。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对这个传说中藏着银妖谱的万寿宫更加好奇了起来。 什么万寿宫？ 你不知道万寿宫是不是真的沈家人呢？假冒的还是捡来的？ 我真的是沈家的人。 沈县边说边撩开衣领子给众人看，众人瞄了一眼，就见他锁骨上有一串长长的梵文，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奇怪的花纹，不像是中原的东西，起码众人之前从来没见过。 就是这条了，看来不是捡来的。 这什么呀？ 我爹说这条是我家祖传的印记，好像是为了打开一个什么门。 沈家的祖先是万寿宫的看门人，要进入万寿宫一定要身家的人摆渡行船，否则会被水里的巨兽吞噬。 展昭嘴角抽了抽，白玉堂也不解： 什么巨兽啊？ 这万寿宫嘛，当年我和阴猴老鬼进去过，我俩跟着妖王一起进去给那个昏君找一件东西，差点没命出来。 你们三个都差点没命出来？ 那地方我可不想再去一遍了，你们也不准去。再说了，当年万寿宫熔岩倒灌沉入了海底，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吧。 估计是那条巨蛇也被你斩断了，活不过来了吧。 感觉是很有趣的地方，还有巨兽巨蛇。 展昭有些感兴趣。阴猴摇了摇头看深陷： 你爹有没有教给你什么口诀或者歌谣？ 深陷想了想，摇了摇头，随后又一拍脑袋： 哦，对了，我爹跟我说哪都可以去，但是不要跑去西边的海里。 那你爹呀，估计是想断了你们家族的使命，能让子孙后代安安乐乐的生活吧。但是黑道的人，确切的说啊，黑莲的人对你一直那么上心，估计是想留着你去万州宫里摆渡的。 不提也罢，反正都过去了。 众人都点头，几个老头就往外走。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人一个将天尊和阴侯都拽走了。 那深陷是怎么回事啊？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说明白了就得了。 那个深陷来历不明的就这么跟着阴侯了？ 白玉堂更加不解。天尊笑了一声，伸手摸了摸白玉堂的脑袋。 嘿嘿，这慎姓啊，本来就是阴侯家族世世代代的随从，他跟着伺候阴侯是应该的。 原来还是跟阴侯的身世有关系啊。 不用担心，时过境迁了。倒是这个黑莲让我想起了些事情。 白玉堂倒是意外，心说天尊还有想起来的事情，于是就耐心听。只是天尊又摇了摇头。 问题是，我这会儿又忘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